哎，我觉得这个节奏感呢好像给今天呢有个开场的感觉哈，很感觉介绍我们俩要隆重登场了一样哈。 一开始的古典哈，确实今天早上呢郭鹏是盛装出场，盛装出场呢是有一个原因的， 是因为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互动的一个话题呢，可能呢一会儿呢会跟穿衣服有关系啊。 嗯，其实这两天呢大家都一直在调侃说，因为北京的天气变化的太大了，大家应该在朋友圈或者各个群组当中都有收到这样一张图片吧，就是北京本周的穿衣指南。嗯，周一加上短袖口罩，周二呢是卫衣口罩，周三毛衣雨鞋雨伞，周四大衣，周五羽绒服。 哎，我觉得这个搭配有点像某些地区的这个早餐搭配，就今天应该穿吃什么，明天应该吃什么，完全不太重样的哈。 每天一个变化，那就来看看今天周三我们究竟应该怎么穿呢，来看看今天的天气状况。 OK， 进入到天气早知道。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按照这个朋友圈当中的建议呢，今天应该是穿着雨鞋雨靴的哈。我们来看看，可能就是有一些雨雪的天气出现， 还是有道理的。 对，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只有2.9度啊，不到3度又回去了。受到了高空槽跟地面辐射区的共同影响，今天午后到夜间本市将有一次雨雪天气过程，会影响到节前的交通出行，所以提醒大家外出带上雨具，雨天驾车务必减速慢行，要注意交通安全。所以大家今天出门也感受到了气温明显下降，体感阴冷，所以要注意添衣保暖，谨防着凉感冒。 好，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情况。今天白天呢是多云转阴天，有小雨转雨加雪或者是雪，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呢是阴天有雨加雪转雪啊，偏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是0度，最大相对湿度90%啊。 嗯，又回到了0度这个天气了。想想上周我们还沐浴在20几度的春风当中， 多么温暖跟幸福的日子呀！以为可以一直持续下去啊， 就一下给你拉回去了。 对， 感觉今天就是出门要冷得瑟瑟发抖一样。 是， 确实提醒大家哈，早出门的朋友呢，可以提醒你还没出门的朋友，今天确实要多穿一点了。 嗯，这两天呢还有人说啊，你看马上到清明节了，所以老祖宗总结的这一句"清明时节雨纷纷"，立马就应验了。有没有哈， 我就只想到我妈说的那一句，就是2、8月乱穿衣。 对， 为什么感觉到了4月份了我还需要乱穿衣。 然后昨天呢有人是这样总结和回复的哈，中国的城市一般呢分为三类，一种呢是像西安那样的普通城市，春夏秋冬顺序播放哈。 嗯，还有呢就是像昆明这样的文艺城市哈，大家都知道四季如春，是春季单曲循环。 第三种呢就是像我们北京这样的城市了啊，城市中的战斗机，战斗机当中的 VIP 啊，春夏秋冬是随机播放啊。 就比如说哈，今天18度，明天5度，每个人都很忙啊，你就忙着穿秋裤脱秋裤洗秋裤收秋裤找秋裤穿秋裤洗秋裤脱秋裤，就众里寻他千百度，你要几度就几度。 最近感觉秋裤很忙的样子啊。哎，你别说，我今天早上还真的是临时赶快去找秋裤的感觉。 因为确实哈，今天最高气温大家都看到了，最低气温就是0度的这个样子。 对， 所以外出的时候提醒大家多穿一点。同时呢也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说哎，周四穿大衣，周五穿羽绒服，今天应该是毛衣加雨鞋，所以想问问说您这几天都穿了些什么，可以跟我们晒晒图啊，继续拍张照片给我们。 对， 或者告诉我们说哎，昨天您穿了什么，今天穿了什么，有什么比较大的变化。 对，然后把跟天气的这样的一些有关的一些事情也可以跟我们来聊聊天，比如说昨天大雨当中你在哪里啊，昨天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当时把我淋的反正也是挺狼狈的哈。然后我看到有无数的朋友呢也是正好在下班的时间当中，就是突然有这样一种感觉，哎，大家也可以把昨天的这种见闻或者感受来告诉我们。今天呢大家会获得的奖品是有可能呢是由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来提供的赵良的东方淋浴三部曲之双下山的演出票2张啊。 嗯，和前两天一样，我们会送给一位朋友2张门票，这是古典文化和当代情愫的相碰撞，也是导演赵良多年工作啊，游历海外之后向中国古典文化以及东方语境的一次致敬和回归。 嗯， 订票电话是400-635-3355，400-635-3355。 这个你刚才说乱穿衣了，所以呢接下来这首歌曲就非常到位了哈，来自于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到底穿什么衣服由你自己来决定哈。 第一次见面看你不太顺眼，

最近的新单 Complicated 来自于这个自家厂牌 Smash the House， 风格呢是 Future Bass， 来自于 Dimitri Vegas 带来的一首这个单曲啊。刚才我们听到声线的部分呢是来自于 Kiara， 但是呢这一名歌手呢现在仅仅22岁啊，我觉得现在真的是英雄出少年的感觉哈，22岁马上都要00后了，对不对啊？ 嗯，想起当年22岁的时候，有人也发了一首同名的歌曲 Ever Love It、嗯、 啊，是是是。 现在全新的版本哈，已经加入了很多电音还有很悦耳的这种元素进去了，真的能够感觉到音乐风格的流变。 我以为你刚才想说全新的风格已经加入到了什么某某某某某早餐的什么全家桶早餐之类的啊。 早上一定要做广告是吗？ 对对对， 那就给我们北京电台打一个广告吧。 OK 了， 这是我们的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 嗯、 北京地区的落地海选呢将在4月14号、15号和21号举行。大赛也倾力打造了活动的主题曲叫做会飞的耳朵的 MV、 哎、 汇聚了我们电台的知名主持人，活力展现新一代广播人的风采、嗯、为参赛选手助威，也为梦想加油。 对，当然呢您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来观看一下精彩视频，了解大赛活动的详情。大赛的咨询电话呢是010-8501-3045 010-8501-3045、 嗯 啊、另外呢要特别感谢的是西大望路甲22号北京朝阳和声会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啊！ 想要加入我们的小朋友们赶快点击报名吧。 嗯，今天我们呢跟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呢就比较有意思了哈。这两天呢您穿了什么可以回复这个照片，或者是这个这两天大家的这个感觉呢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哈。 是，刚刚小丽有提醒我说，就我妈妈说那个二八月乱穿衣应该指的是农历的二八月，其实就现在那个 季节，其实就是3月，对不 对？就是乱穿衣哈。乐秋跟我们说，我昨天穿的是9分裤的套装跟风衣，加班到晚上10点才到家，感觉还好，没那么冷，算比较扛冻的。 嗯， 今儿本来打算穿个裙子配个厚点的裤袜、啊、再配个轻薄短款的羽绒服，问问大家不知道会不会冷啊、 嗯、你这身我估计上面应该不太会冷，那下面就不好说了，对不对啊？ M 也跟我们说，大前天还是半截袖，昨天穿卫衣，今儿直接就羽绒服了。我在车里还开着空调呢，这开着空调很正常。Super 高也跟我们说，前几天啊，我在车里是开冷风， 嗯、 这两天我开暖风。 嗯，幸亏呢，这个车里面冷暖的这个炙热能够来回切换，但我估计要走在街头当中的人，那真的是就为你我受冷风吹的感觉了哈，这两天。啊，所以呢，也请大家把更多的这种消息来发送给我们。这两天呢，您穿了什么样的一些衣服？然后呢，对这两天天气有什么样的一些感慨？ 嗯，提醒大家的是，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因为也是有2张天桥艺术中心的门票，想要送给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 嗯，是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赵传的日前呢，携带着最新的出道的30周年的纪念专辑《你过得还好吗》，来到了北京与歌迷见面啊。 嗯，这张专辑呢，距离上一次已经过去了将近4年的时间。赵传说，这4年的时间，他为了筹备这一张出道30周年的纪念专辑几乎没有休息过，就所有的策划跟制作都是亲力亲为的、 嗯、 专辑的名称你过得还好吗，其实就是对歌迷的一个亲切的问候，也是感谢大家30年来的一路相伴。 对，当然呢，赵传呢在现场也是演唱了专辑当中最重要的两首主打歌曲你过得还好吗以及逆风飞行。其实挺感慨的，因为赵传大哥呢实际上真的在华语乐坛当中已经打拼了很多年了哈。 嗯，大家对他印象深刻的可能还是那首我是一只小小鸟，那现在这首新歌你过得还好吗送给大家。 你哭着回到门外，眼神像重来，我原谅你的伤害，激动醒来，只有月光在窗台，原来你的离开像暗流一直回旋在我的脑海，很想念却可以掩埋，人的复杂搞不明白，明明释怀又伤怀，你过得还好吗，还留不留长发，偶尔不想长大，有人理解你吗，哪怕被浪漫惩罚，无心了虚假情话，情海中再多浪花， 还是有港口好吗？哪怕爱没有解答，漫长狂热变疲乏，有个人能讲讲话，听得懂你的苦啊，好过自己心乱如麻。一定要回来，只祈求你能一路平安和愉快。别习惯在夜半醒来，泪水无声，往事徘徊，猜想忘怀又关怀。你过得还好吗？还留不留长发？偶尔不想长大，有人理解你吗？哪怕被浪漫惩罚，无尽的虚假情话，情海中再多浪花，还是有港口好。像狂热变疲乏，有个人能讲讲话，听得懂你的苦啊，好过自己心乱如麻。你过得还好吗？还留不留长发？偶尔不想长大，有人理解你吗？哪怕被浪漫惩罚，无心的虚假情话，情海中再多浪花，还是有我自己心乱如麻。 不知道你听到这个赵传大哥的这首歌曲的时候有什么感觉？我觉得好像还是他用有点相对于早年间明亮的声音啊，唱出了他自己的一些人生的阅历哈。 我觉得唱出了一种30周年纪念专辑的感觉，很有深厚的功力哈。 是啊，30周年的纪念专辑的感觉是来自于赵传的一首《你过得还好吗》。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音乐秀，我们跟大家来互动的是，今天呢，你准备穿什么样的衣服出门？我看大家的这个答案，我觉得昨天那张图就是靠谱了，因为每个人的回答答案基本都是不一样的哈。有的人准备穿多一点，有的人准备穿的少一点。 今天果果2007问我们说，哎，你们觉得天气预报真的是对的吗？为什么我们顺义这边现在出太阳了呢？但是我要告诉你哈，小鱼发过来的是，我现在可是棉衣棉裤加上汽车座椅垫加热。 对，所以每个人这个地点不一样，然后呢，跟大家的这种感受也是不太一样的哈。 嗯。 然后呢，所以呢，今天我看大家的这种穿衣的这个指数，我觉得确实是不一样的。王丽萍说呢，前天穿长袖，昨天穿7分袖，今天就穿了件毛衣，这两天的温差实在是太大了哈。 是啊，这两天大家的这个体感温度变化特别大，所以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说，哎，本周您的这个穿衣有什么样的变化呢？这几天您都穿了一些什么？ 嗯， 欢迎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互动。 是。 那今天有朋友提醒我了，我好不容易签到前十名，为什么不点我的名？来，抓紧时间点点名了。今天第一名鲜果儿，第二名小。第三名 Y， 第四名是小雪，第五名是遛弯。那再来看看第6到10位、 来看一下第六名呢是 Sherry 营养，第七名是刘金龙，第八名是沈少杰，第九名是崔楠，第十是一勺定乾坤。既然呢这两天的天气有点变化，我们还是畅想一下自己当背包客的日子啊，那种阳光明媚，在明媚的阳光之下奔走的感觉，好不好？ 来自小旺福背包客， 前方生活的频道，自在的心跳，巴黎阿里巴巴

关注路况，目前京藏高速进京方向西三旗桥到上清桥、清河收费站到建祥桥车行缓慢。此外，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一线的进京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 我早起的大公鸡， 喵喵喵，还睡懒觉的猫咪， 嗡嗡嗡，勤劳的小蜜蜂， 他们快乐的生病着。 最爱的女歌手之一，来自于莫文蔚的独一无二，开启了7:36这时段的早安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最近呢流传的一张图片，说今天应该穿什么啊，毛衣加雨鞋还得带雨伞，周四呢应该穿大衣，周五应该穿羽绒服。那么我想知道大家今天穿了什么，最好是能够给我们拍两张照片过来哈。 嗯，这几天都穿了什么，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可以给我们形容一下。喵了个咪了个喵跟我们说，周一啊我还在穿破洞牛仔裤加半袖， 是 今天呢就是帽衫加棉的夹克，下面是加绒的裤子，而且车里还开着暖风，可是呢小手还是感觉冰冰凉。 但是给我们发来的照片当中呢，我觉得整个感觉你还是特别特别温暖而可爱的一个形象啊，而且车内都是完全的粉色系啊，有没有啊？ 还有皮皮鲁皮皮也跟我们说，今天我要去郊区办事儿，哎呦真应该听我媳妇儿的，就多穿一条秋裤，结果下车之后那小风嗖嗖的，哎呦还是上车里待着吧。 是啊，这个我觉得有的时候呢，这个旁边人的话真的还是有些道理的，对不对啊？你如果真的完全不 care 旁边人的这些温情的提示的话，我觉得有可能就会遭遇到一些比较特殊的状况，比如说像今天这种天气特别冷啊，这样的一些情况可能就很难能够扛得过去了，对不对哈？ 还有好多朋友呢跟我们发过来了，说这么冷的天哈，可是呢你们看到了吗，大路上还有大哥在穿着短袖短裤跑步，这是丁先生给我们发过来的图片。 我觉得林睿目远这一句话呢，今天我刚才真的是笑抽了啊，他说天气好坏是检验身体好坏的好机会，看看你是不是虚。不是，我觉得太直男了这句话。 你不得不承认，人家说的确实还是挺有道理的。 很有道理，很有道理，很有道理。 对，那 但是谁会自己去检验这个事儿呢？对不对啊？ 补充一点能量吧，让自己变得更强壮一些，免疫力强一些。郭小果也跟我们说啊，昨天太冷了，晚上我吃了点牛肉补充能量，但是呢，今天没有想到温度降得这么低，想想还是出门穿羽绒服吧。 是的啊，今天还真的有很多朋友在穿羽绒服出门哈。啊，当然呢，这个浮游之语呢说，早晨出门看到有太阳，就只穿了衬衣和薄外套，听了天气预报感觉今天要遭殃啊。 赶快加衣服吧。大家这两天都穿了一些什么呢？这个穿衣方面有什么比较大的变化，都可以通过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留言给我们。 是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啊，最近已经说了很多次的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呢，将在4月15号到22号在北京举行了啊。这一次呢，王家卫导演也是受邀担任了本届天坛奖的国际评委会的主席，而他导演的四部经典的影片也在这一次电影节期间来进行展映，包括了什么呢？春光乍泄、堕落天使、重庆森林，以及首次登上内地荧幕、时长60分钟的加长版《爱神手》啊。 大家比较熟悉的像春光乍泄曾经斩获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最佳导演奖，还有像堕落天使和重庆森林都曾经获得过香港电影金像奖还有台湾电影金马奖的多项提名。而这个从来没有上映过的《爱神手》啊，曾经提名过金马奖最佳创作短片。那这一次呢，也是首次在北京放映时长60分钟的加长版。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听到的是来自于这个张国荣的这支名曲《春光乍泄》。而且呢，在大家听歌的同时呢，不要忘记回复两个关键字，名字叫做穿衣。我和静瑜来给大家打个样好不好哈？ 来看我们两个这两天都是怎么样乱穿衣的。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回复穿衣就可以看到我们了。 从不及两手轻轻满身漫游，再见日光之后，欲望熔断以后，已恋情迷记已流逝，难耐这夜春光浪费，难道你可遮掩着身体分享一切，越是期待越是美丽，来让这夜春光代替，难道要等青春全枯萎至得 想你我或者天夜日夜寻觅对象，却朝夕妄想来日方长，已恋情迷极易流逝，难耐这夜春光浪费。难道你可遮掩着身体来分享一切？越是期待越是美丽，来让这夜春光代替。难道要等清春全枯萎至得到一切？已恋情迷极这夜春光浪费，难道你可遮掩着身体来分享一切？越是期待越是美丽，来让乍现春光代替。难道要等一千年一世才会 张国荣的一首非常好听的单曲《春光乍泄》啊，实际上是有一点点这圆舞曲的感觉。其实后面的人呢，还有很多人翻唱过这首单曲，每个人呢，我都觉得都唱不出他自己的那种独特的韵味当中来啊。 同名电影《春光乍泄》，包括像《堕落天使》还有《重庆森林》这些啊，王家卫导演的经典电影也会在这一次的北京国际电影节上展映。 你刚才那句啊，透露了你的真实想法，说啊，怎么这么多好电影啊？ 对，但是现在抢票还来得及吗？ 是啊，我刚才呢让大家来发送这个穿衣两个字到这个早音乐秀的后花园。首先呢，大家开始展现出了顽皮的一面啊，很多人呢发了这个穿衣，什么就是穿什么都有，就是很多人不发穿衣两个字哈。然后呢，发了穿衣两个字的人呢，我现在真的是深切的感受到了一个词语的力量啊。 什么 叫作茧自缚？ 为什么 我刚才说这个今天穿的多少是检验是不是体虚的表现，对不对？费劲说静与美，郭鹏虚。 嗯，就是我们两个完全不在一个季节当中哈。大家可以发送穿衣来看一看我们两个是怎么乱穿衣的。 是， 再来看看大家今天早音乐秀和大家的互动话题啊，这个周哈气温变化比较频繁一些，您这几天穿了一些什么？可以来跟我们一起交流交流，聊聊天。Big D 空白跟我们说，哎，没有想到今天会冷，我想到了今天会冷，但是没有想到会这么冷。 对， 我穿了两件单衣加一条牛仔裤，希望别感冒吧。 也就是说，实际上还是有点猝不及防。你虽然知道这天气会变化哈，但是呢，这个天气的变化的幅度确实还是有点大的，所以大家还是要这个穿的稍微精致一点，或者是还是像我这样的这种中老年朋友是吧？ 精致猪猪锅。 对，就稍微还是要多穿一点，万一冻个老寒腿就不太好了，是不是哈？ 云峰是一名医生，应该对于这个气温变化哈非常的敏感。 嗯， 早上起床之后呢，自己就多穿了一条秋衣跟秋裤，但是孩子呢上学非要少穿，结果被强行裹了一件羽绒服。 嗯， 这个时候孩子如果在操场上做早操，应该会感谢我有一个好爸爸。 对，世上只有爸爸好，要把这首歌唱起来了哈。好了，这个7:44，稍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生活大魔方， 生活大魔方。 哎。做 IT 行业太累了，想换一行怎么办？ 按回车呀。 装修买家电真是累呀，49X你腿都跑断了。 去国美呀，即日起到4月8号，国美春季家装节强势来袭，千款新品低价尝鲜，大牌空调一降到底。 买家电来国美，让您畅快购物，安心到家。 如何轻松成为意见领袖？不断刷新新闻热搜，不错过任何球赛直播，不如让话题跟着你走。雪佛兰2018款迈锐宝 XL 以 4G LTE 车载 WiFi 与世界瞬间畅联，眼前的世界拓展无限，你所向往的眼界，让迈锐宝 XL 带你一起去搜索。雪佛兰梦创未来。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Back in high school, we used to take it slow. 呢，听到一首非常阳光的单曲，来自 Five Seconds of Summer 带来的一首单曲 Out of My Limit， 这是他们最早的一首单曲。他最近其实有发一首新歌，但是呢，很多呢他的老粉丝觉得他已经背离的朋克越走越远了，现在也开始走电子风格哈。 你知道，就是当你已经积攒了一部分粉丝的时候，你的路就会很难走。如果你一直坚持原风格，然后呢，就乐评人就会批评你说，永远坚持一个风格，不知道改变和创新。当你做任何一点调整的时候，歌迷就会说啊，你不再是我以前喜欢的那个人了。 就像我们早安秀当中后台你发这个穿衣两个字之后呢，有很多粉丝也会跳出来对你的这个穿衣风格进行品评。但是我刚才有句话我觉得很意外啊，说郭鹏像零零后，怎么听出来我是零零后的这么油腻的大叔的声音哈。 你知道，就是对于我们九零后来讲的话，我们会特别直白的看出来这就是跟你开玩笑，只有你当真了。 哎呀，扎心了，老铁，你以后不要把这个事实的真相完全告诉我好吗？哈， 对啊，虽然说我每次挤兑郭鹏，可是我真心不希望他换工作。虽然说呢，有这么一条特别好的，对他来讲极具吸引力的工作。 真的吗？我们来看一下，英国伦敦的一家企业呢，是打破了西方企业的惯例，不仅允许员工查看同事工资，还让他们自己定涨薪幅度。哎，这个好哎。 这个公司叫做妙市场公司，就是他们是允许自己的员工每半年征求5名左右同事的意见，向企业提出自己的工资涨幅建议。但是呢，并不是说你提了之后他就一定会给你涨的。最终这个加薪的情况呢，还是取决于进一步商谈的结果，还有参考业内的一些数据。员工呢，通常提出的这个涨薪的幅度在10%到30%之间。不过这家公司的就是有在工作的一个女性的软件工程师说，大多数人其实都可以得到自己要求的涨薪幅度。 对，他最近的一次呢是提出了涨薪12%的要求，最终呢是如愿以偿。当然，如果员工不赞成同事提出的涨薪的幅度，也可以给自己提出另外一个涨幅。不过这种情况并不太多。这家企业的员工大概一共是100多人左右，刚毕业的工程师的年薪大概是4.5万英镑，约合40万元人民币，而资深的可以拿到10万英镑，88万元人民币左右啊。而且呢，根据企业的规定，所有员工能在内部的网络看到同事的加薪情况，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比赛的感觉了哈。 但是看看他这个工程师具体是做哪一行业的哈。但如果说就是从 IT 类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跟我们国内差不多。 差不多。 对。另外一位男性的工程师说，其实允许员工了解彼此工资的数目，也是确保男女同工同酬的一种方式。 哎，我觉得说挺好的， 这其实是非常值得提倡的。 对，另外呢，这家企业呢专门聘请了一组厨师，为这个员工做午餐，也配备了足球桌和视频游戏供员工来娱乐。透过窗户，办公室的窗户还能够欣赏到伦敦著名的地标建筑塔桥。我就想问，这家公司还招人吗？啊， 办公环境非常好啊。其实可以感受到，就现在这个企业招聘人的时候，不再像以前一样我只列出待遇啊、五险一金啊等等的，他会更多的告诉你我的企业文化是怎么样的， 是 我提供什么样的这种就茶水间啊，还有我们平常的这种服务，包括配套的设施，其实都希望大家在工作的时候也可以开开心心的。 是来自于徐飞陪你笑开怀。 末班车难免心情很差，辛苦工作一天是为什么呢？不要急也不用怕，用你的微笑来面对吧，哼着歌走在路灯下，一会儿就能到达。3天没有吃饭，中依然参加，心情就像火山马上要爆发，不要急也不用怕，用你的微笑来面对吧，不要怀疑体重秤坏掉了，要它只要松一点就好了，微笑让这世界充满了光，恐惧向着黑暗说拜拜，用彼此微笑为你扫除一切阴霾，我一直都在陪你笑开怀，我们一直都在。 情就像火山，马上要爆发。 喜欢的一位歌手徐飞带来的一首单曲《陪你笑开怀》，哎，这是来自于他的一首单曲啊，我觉得有一点点城市在行走当中的一种感觉，特别适合早晨那种节奏感哈。 有人是陪你笑开怀，有人是笑同时开怀。今天跟大家聊一聊的是这个这几天啊，穿衣有什么样的变化，您这几天都穿了一些什么。纯净的先跟我们说，办公室的同事啊，昨天早上的时候居然穿黑丝短裙，结果呢午餐以后他就失踪了，下午再上班的时候外面就穿了从头到脚面的羽绒服。 哎，我觉得，但是我觉得这算是对这个天气的一个非常良好的一种反馈和反应了。如果他昨天中午就去换了这身装备的话，那下午那场大雨对他来说可能影响不是特别大哈，相对来说。 昨天就已经是这个长到脚面的羽绒服了，那今天应该穿什么样的呢？高玉峰跟我们说，前天是穿秋裤，昨天穿毛裤，上衣也穿的挺多的。我是相信春捂秋冻的，还是得信老人言呐，春捂秋冻。春天的时候别着急把这个比较凉爽的衣服换上。然而我有什么资格说大家，大家发送穿衣就可以看到我穿了什么。 是的啊，然后大家呢也发送穿衣就可以看到我穿了什么。好飞翔和这个今天的这个 Easter Gloria 两个人都穿了跟我的这个有点类似的风衣哈。 哎，就是说这是大叔同款风衣，说什么呢，这是00后同款风衣。 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这首歌曲呢，今天晚上他会在这个首都体育馆来进行今天的个人的演唱会啊。 来自杨宗纬的歌词。 迎着风展开双翅，保持优美的华山寸势， Forever 就是我们的坚持。有一种感动，它的名字叫念旧，就算衬衫有点皱，球鞋有点破，衬衫衣有点难，忘记事情有多重，尤其是这一路陪伴的老朋友。放下沉重包袱，心灵从此解脱，换上夹脚拖鞋，双脚重获自由。曾经过的难过我也已经度过，不要忘记我们曾想要飞翔。 我们是想飞向蓝天的鸽子，确定方向不会迷失，跟着快乐忘记一起寻找幸福的地址。我们是永远充满爱的鸽子，迎着风展开双翅，保持优美的 春季踏青全新体验，遥路长城下枕梦山水间，想亲子时光赴星空之约，古北水镇长城下的星空小镇。 国美大世界来啦，4月5号国美马店新火馆重装开业，家电家装一站购齐，全场家电50%起。4月5号全北京向北看，买电器就去国美马店新火馆。 4月5至15日光影奇幻之境北京 SKP 欢度11周年生日庆，全馆满千返百，品牌日10倍积分，刷银行卡赠购物卡等多重礼遇，热力回馈。大望桥华贸中心内，北京 SKP。 电竞大神来了，涂鸦大师来了，劲爆街舞来了，还有二次元 coser 也来了，万元现金大奖在这里，你来不来？4月5号到5月1号乐多港潮流酷玩季，给你一个不一样的春天。 提问：办单位业务用什么卡更方便？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 回答正确，理由是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志 ATM 机上取现转账，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 如何让人一眼难忘？穿着彰显个性，言谈举止有风度，还是

try, what's right. Can't make the first move, even though I try. 因为面对着你，我才笑得甜蜜。爱上海水道管，疯狂呼吸。想马上抱紧着你，手放在你手心。快点问我在等待的问题。因为身旁的你，彻底占有我的心。爱像自投罗网般不能自己。我后悔疯狂爱你，故意写只为你，因为早已准备好说我愿意。不顾一切，不后悔，疯狂爱你，爱你。 来自 Iowa 萧亚轩，他不只有电音，他还会唱非常深情的情歌，来自于他的一首单曲《因为你》。好了，打开了今天这一时段八点钟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这几天您穿了些什么，然后不妨的把这个照片或者是你这两天穿衣服的一些心得体会来告诉我们哈。 到了8:06了，我特别想问你，这两天是不是又去别的节目代班了？ 为什么？ 你每次到你现在收听的是我想一会儿啊早安音乐秀。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我想一会儿啊。 我跟你说，我会带着这种情绪来到今天下午的这个娱乐最王牌的。 你真要去代班呢？ 真要去代班？ 被我猜中了。 对啊，这个这两天我觉得脑子可能是被昨天那场雨冻傻掉了，因为昨天我从地铁出来的时候，我以为也就是有点冷而已。真的，我是大概在大雨当中走了2分钟左右哈啊。 就确实气温变化太就变化幅度太大一些，所以想跟大家聊一聊这几天您都穿了些什么，可以来到咱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告诉我们。从小乖说，哎呦，前天33度，昨天14度，今天9度，明天12度，感觉我们每天都很忙啊。就是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说着， 乱 穿秋裤、脱秋裤、洗秋裤、收秋裤、找秋裤、穿秋裤， 是 已经成为大家现在的一个段子了。 秋裤的梗当中不是还有说这个有些人说啊，就哎，你看那个俄罗斯或者是日本的女中学生，一般呢都会穿短裙，对吧？啊，他们怎么能够在冬天当中还能这么抗冻呢？有人说，那是因为他没有穿上秋裤，脱了以后就脱不下来了，你知道吗？ 对，摆拍哈。但是确实好心，他的儿子呢，昨天是参加了这个学校的红五月合唱节，男生是穿着西装，那女生呢就比较惨一些了，礼服跟裙子，真的给孩子们冻得够呛。还好呢，有几个家长中午帮忙把这个穿裙子的女生从学校送到了演出场地。昨天这个天气真的是还挺辛苦的。 是，但是发了照片，我们看到以后呢，觉得虽然天气还是挺冷冻的，但是呢我觉得大家的这个少年的心真的是在脸上就能够看得出非常洋溢啊。 货车司机跟我们说，这两天啊，我建议大家按我这种穿法，背心加衬衣加毛衣加马甲加皮夹克，再加车里的暖风，这个五件套哈，外挂这个冷保暖，热可脱，随时应对这个气温的变化 啊。一看这就是货车司机这个标准穿法，对吧？有点这个怎么说呢，有点这种硬汉夹克风的这种感觉。好了，也请大家继续把自己的这个照片，以及呢对于这两天的衣服的天气的一些穿着方法搭配，或者是自己对于天气的一些感悟来告诉我们。同时啊， 真的是给你冻得够呛哈，冻得今天反应特别慢。 对啊，然后再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这个我记清楚了吧，对不 对？ 对 对对，要提醒大家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因为今天有来自天桥剧场的2张演出票要送给大家。 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来自于科幻恐怖电影的泯灭将在4月13号在中国内地上映了哈。 这个影片呢也是改编自同名小说，就叫做泯灭。这是科幻界的新贵导演亚历克斯加兰执导的，而主演呢很厉害了，很多人都很喜欢的娜塔莉波特曼。那这个小说之前是获得过2014年星云奖最佳长篇小说奖，他是打败了同年入围这一奖项大家熟悉的三体。 什么？他打败了三体？不干，我不看了。 就原著小说是，但是翻拍的这个科幻恐怖电影哎什么样呢？4月13号在中国内地上映之后，大家可以去见分晓。 好了，接下来给大家送出的单曲来自于 A 公馆宋春。 把碎片吹送，我站在我想离你不是很远，风在吹，风在吹，

Skies 来自于 Samantha Jay 的全新单曲啊，来自于他的新专辑 Best of My Love， 炫酷 disco 风加上甜美的声线，绝对是舞池当中最嗨的一首热单了啊。 嗯，非常好听。我想到了湖南卫视已经把 Jessie J 请到了歌手的舞台上，嗯，那有没有可能把 Jessie J 搬到自己大热的一个互动音乐综艺《我想和你唱》当中呢？ 是的啊，他们的大型这个互动音乐综艺节目《我想和你唱》第三季将在4月27号晚间啊，正式回归，而且呢，在首期节目录制的当天，我想和你唱的总导演王琴以及想唱派对的主人汪涵和韩红和想唱首位大来戏的大来宾的这个蔡依林啊，以及一众李维嘉啊、沈梦辰、杨迪和汪苏泷、金志文、冉高明啊等等等等组成的这个剑客的团队成员呢，是共同见证了第一季节目的正式启动啊。 嗯，这一次想唱派对的主人依然是汪涵和韩红啊，他们两个人经常调侃自己是韩寒组合，嗯， 是韩寒， 什么时候韩寒自己来一下哈， 对，汪涵 来鉴别一下。嗯，这次呢，史上这个想唱首位大来宾是请来了蔡依林，阵容依然是非常的强大。 嗯， 之前在这个节目的前两季当中也贡献了很多经典的唱段，比如说像孙燕姿来过， 对， 还有张碧晨当中的那首经典的凉凉，后来变成了哎，我要反手送你一首张碧晨的凉凉， 也贡献了 大家一个梗了， 是也算是贡献了一个网络热词，是不是啊？大家现在只要想到这个事儿什么要黄了或者要凉了，立刻给你送一首凉凉给你哈， 啊。不要送凉凉了吧，还是请出蔡依林吧。这首就是爱来送给大家。 嗯，也是这一次的想唱首位大来宾为大家送出的这首单曲。 气象说温度会走降，我预言爱情是晴朗，心能感应人的变化，眼神它反映着温差，直觉在瞬间的刹那，这回真的被颠倒啦， 美国流光溢彩的好莱坞，加拿大激情似火的枫叶节，浪漫之都夜灯下的埃菲尔，选择中国银行旅游分期，机票、酒店、租车、团费、机场免税店以及境外所有刷卡消费都能满足，专享最高10万元额度，覆盖32个国家，超低手续费，凭旅游签证即可申请，选择中国银行旅游分期，让环游世界触手可及，快快行动吧，详询中国银行各网点。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喝牛奶，你选对了吗？奶业专家提醒您，喝牛奶就是喝活性营养。活性营养只存在于巴氏鲜奶中。光明优倍采用低温巴氏杀菌，保留更多活性营养， 尤其是关键的乳铁蛋白，每天早餐一杯，新鲜活力加倍，光明优倍，点赞中国好鲜奶， 乐在新鲜光明。 本节目由花滋味好时光的莫斯利安 Flower Secrets 花系列赞助播出。 早安音乐秀，欢乐你的下班路。 欢迎回来，回到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我要证明我在这一时段的这个重新起航的时候， 一定记得我今天是早安音乐秀的主持人。 对，今天下午呢，给这个娱乐最王牌的时候呢，可以稍微的脑袋混沌一下哈。 看把你给厉害的。 好了，我们来。 徐璐也说了哈，刚刚我吐槽这个郭鹏就反应比较慢的时候，徐璐说我昨天也是脑子不够用，晚上主持晚会的时候说，现场以及亲爱的电视朋友们， 电视朋友们是哪来的哈？你这有点像这。韩乔生老师那个著名的语录，就是这个欢迎大家可能刚刚打开电梯，打开电视机，打开电梯啊， 打开电梯哈， 对对对， 打开电梯的时候发现，哎，有穿短袖的，有穿羽绒服的，有穿风衣的。 是 无声李赞说，周末的时候我把羽绒服和大衣都送去洗了，结果悲剧了，今天只能是秋衣秋裤再加上毛衣了。不过他觉得说我穿的太少了，对，静瑜穿的太少了， 没错。 想要看我今天穿了些什么，在直播间里冻得瑟瑟发抖的话，可以发送穿衣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对，然后你就能够看到这个后花园当中呢，有无数的朋友在安慰着静瑜说，静瑜你可不能这样啊，赶快把秋裤穿上了， 秋裤都洗了。 对啊，好了，那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互动起来哈。那这个时段呢，我们最后一首歌曲跟大家放一首来自于方大同的歌曲听。我觉得呢，今天呢，我希望大家能够在车上还是在外面都可以专注的来听一下我们的早安音乐秀，好不好？ 亲爱的广播朋友们，这首歌是来自方大同的听。 哪怕刚刚打开电梯也要认真来聆听啊。 也不要再啰嗦，我还有一台钢琴，它让我打破沉默，听来不太安心。Yeah, 就算有多少烦恼缠绕，我也只要抱着吉他的小蛮腰，黑白琴在闪耀，再没烦恼把我难倒。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并要，现在只要音乐在萦绕，你什么都不要，我们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局限，歌声蔓延，我用音乐来暂停。听每一个乐器跟我写出一段感情，每一个节奏替我画出一种丹青，每一个音符帮我谱出一场幻境，让我安心。音乐突破了时间空间，找回重现最思念的一场容颜，或是让人暗恋，再也不会梦见浓烟。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听到，现在这样音乐在引导，你什么都不要，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没有局限，歌声蔓延，我用音乐来参见。这只有一个理由，我屏着呼吸好几口，好好去享受这一段享受，黑白渐渐游走，是你在我前后左右，没有人能够左右。 春季踏青全新体验，遥路长城下，枕梦山水间，享亲子时光赴星空之约，古北水镇长城下的星空小镇。 国安四月二十二号主场踢恒大，中超大戏啊！今年国安引进几位猛将，实力大增，但听说一票难求，中信送票呢。微信关注中信银行总行营业部，回复国安报名，达标就有机会免费获赠主席台侧黄金位置球票。 国美大事件来啦！四月五号，国美马甸新火馆重装开业，家电家装一站购齐，全场家电五折起。四月五号，全北京向北看，买电器就去国美马甸新火馆。 电竞大神来了，涂鸦大师来了，劲爆千舞来了，还有二次元 coser 也来了，万元现金大奖在这里，你来不来？四月五号到五月一号，乐多港潮流酷玩季，给你一个不一样的春天。 如何轻松成为意见领袖？不断刷新新闻热搜，不错过任何球赛直播，

十点，悉尼。十四点，葫芦鲁鲁。十八点，纽约。二十点，里约热内卢。七点，北京。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没有害羞就不被需要，看到笑干嘛每次都有预兆，没料到只好往景点里找一找，不得了 怎么样？面对这个随机播放的天气，我选择了这么一首歌曲，有什么奇怪啊？ 对啊，有什么奇怪的？就不过是多添一点衣服罢了。 对，然后或者是这个能看得出来，我们这个北京的这个人民的对于这种天气的这种，我觉得适应性哈， 就习惯了，习惯了， 坦然接受，对不对哈？ 这二八月乱穿衣啊，大街上真的是穿什么的都有。不吃鱼的猫跟我们说，羽绒服、薄夹克、衬衫、西服，还有大披肩，从头围到腿的。 嗯， 特别是发送了“穿衣”两个字，收到了鲸鱼跟郭鹏的照片之后，我就脑补了一个画面：当短袖和羽绒服擦肩而过， 当短袖和 长风衣吧，应该是 长风衣擦肩而过的时候，他们两个非常落寞的说：“我们俩不熟是吧？” 只能说乱穿衣。 对，乱穿衣，大家可以发送穿衣，就可以回，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乱穿衣了，对不对？ 是，这是今天早安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哈。本周这个气温变化比较明显一些，这两天网上在流传一张图片，说这个周三应该是穿毛衣加雨鞋的，还得带上雨伞；周四要穿大衣，周五要穿羽绒服了。那这几天您穿的什么？来到早安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告诉我们，也再次要提醒大家。记得带上自己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因为今天也是有两张来自天桥艺术中心的门票想要送给各位。 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来自于天桥艺术中心最近的一些相关活动。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了三年，天桥艺术中心策划的华人春天艺术节已经成为了华人世界的艺术盛事之一，也是华人艺术家交流的重要的平台哈。 从四月份开始，第三届华人春天艺术节特别邀请了海峡两岸的民谣歌手，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温情献上他们的诚意之作。首先要登场的是4月21号的幽春小旭、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演唱会将登陆天桥艺术中心。 是2017年的春天呢，2000多位歌迷朋友与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相聚在音乐的山谷里，上万朵的鲜花打造的超级梦幻的音乐现场，将往昔的春日的美好和灵动引入到心房。而一场别出心裁的旭春幽春小旭也成为了最难忘的回忆哈。 嗯，这是2017年春天的时候的这场演唱会。 对， 那转眼哈，一年过去了，又到了2018年，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也为大家准备了很多故事和音乐，全面升级了这一场演唱会。同时还有他们的新专辑将一道更好的在现场带回给北京的歌迷们分享。 另外我们来看一下，一首歌就是一个时代，被誉为台湾民谣之父的胡德夫将于5月20号带来山谷的呼唤胡德夫音乐会哈。胡德夫呢和他的乐队呢是给观众演绎了专辑《芬芳的山谷》当中的一些歌曲，以诗入歌，而且沧桑并且充满力量的歌声会带来台湾的最具象征意义上的一种歌谣的感觉啊！ 大家在这一次的音乐会当中呢，可以近距离的聆听歌者的演唱，体会心与心的交流。那这一次的主题叫做《山谷的呼唤》，将全新的制作改版，以诗歌和影像相结合，将音乐和自然结合起来，呈现一个充满诗意和自然交融的诗歌音乐会。 反正我们跟大家来分享讲了两场来自于天桥艺术中心的最近的相关的一些活动，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哈。同时呢，我们今天也为大家送出的两张门票，所以大家可以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继续来跟我们互动起来，凭同时要加上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来听蔡健雅晨间新闻。 新闻什么都没发生，阳光为我的早餐降温，有的时候没有新闻好新闻，这样的早晨特别平衡。今天的晨间新闻什么都没发生，微风依赖着我的大门，新闻什么都没发生，微风依赖着我的大门，哦哦哦，报纸上的沉重幽默依然的认真，但我决定不问也不问。自己来编。 想着谁，我没有感觉。不管他多尖锐，疯狂世界 But do we really care？ 真正的心乱，自己来编写才算特别。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好了，我们来听到的这首单曲来自于 Danny Alvey 带来的 Too Good To Be True， 这是刚刚加盟索尼音乐的西班牙的百大 DJ 啊，于今年的3月2号联合了 The Vamped Rapper 共同带来的电音的劲爆单曲啊。你如果看到这张的封面的话，不仔细看的话，会觉得很像 Justin Bieber 啊。 所以现在就是既要求歌曲的记忆，也要求颜值了，必须要小鲜肉这样的，可以走红吗？ 是这个，哎，你这么说，你不觉得旁边坐一个沧桑大叔，觉得会很默默的掉眼泪吗？哈、 啊，我只能深叹一口气了，还好还好，开玩笑了。 静怡觉得 一直在维护旁边这颗玻璃心也是够了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两条，我觉得算是我们80后的这个集体回忆了，不过你们90后应该差不多吧，是不是啊？ 其实我看到这个重启的这个新闻哈，突然想到了前两天跟大家的这个互动话题，你印象最深刻的一句经典台词，那当中呢就有提到过的这个施瓦辛格的那句 I'm back。 那现在呢名侦探柯南也要重启了，这是在4月1号，名侦探柯南之父青山刚昌宣布将在本月11号再次更新连载。 对，当然呢之前呢青山刚昌是因为身体不适的原因停止更新过一段时间，所以呢名侦探柯南漫画从1994年开始连载，目前的连载已经超过了1000回了。当年的我天真的认为还能一个暑假就把柯南看完， 现在真的是可以这样的，就是你小的时候看柯南，你儿子将来也看柯南，而且不是重复看，看的是同一部。 我们关键是看了这么多年之后，哪怕到我儿子看柯南的时候，你都会发现柯南还是1年级，听说今年才准备升2年级啊。 啊，对对对对，就还是没有长大哈。 是。 还有另外的一个勾起大家回忆的这个日本的动漫，就是灌篮高手，它有一个新装的再编版即将问世了。 是的。 这也是昨天灌篮高手的创作者井上雄彦在个人的社交微博上宣布，他说将把这个灌篮高手的原本的31卷重新编排成20卷，并且以这个新装再编的单行版的形式发放。 新装呢指的是封面上由井上雄彦本人呢是重新绘制，但是内容不会改变。而灌篮高手的新装再编版呢是从6月1号到9月1号连续发售。那我在想啊，那足球小将会不会重新画？那我觉得这个灌篮高手既然有的话，这个日本的这个所有的我们童年当中那些动漫会不会都重新画？比如像圣斗士啊，或者是七龙珠、高达之类的哈。 对，就包括像高达之前的时候，这个最近大热的这个电影《头号玩家》当中出现高达的时候， 是， 然后有人说哎这是变形金刚，感觉就是不了解情怀哈。 对，所以呢有人说能这么消费我们小时候情怀吗？随便消费，多来点这种精品我觉得更好，是不是哈？ 送上王力宏的玩偶给大家，然后想想自己小的时候最喜欢的哪一部电视剧或者说哪一部的动画片，最近也有重映版了，你觉得说你会持续关注呢？ 玩耍江湖三下了，围着你的哈士奇爱听他说我们，我不想读你的脚本，不想骂你懂我的嘴巴，我不想往身上放线，不想当你的玩偶，玩偶陪你烤肉还进不了门，每个面前吃的是我太迟钝，想做你的情人可是感觉像光棍，我不想读你的脚本，不想骂你懂我的嘴巴，我不想往身上放线，不想当你的玩身上绑线，不想当你的玩偶，玩偶，玩偶，哦哦 王力宏的一首单曲《玩偶》，算是他当时特别特别喜欢玩乐的时期的一首作品了哈。 刚刚大家说了哈，这个《名侦探柯南》有重启，《灌篮高手》也将有一个新装的再编版。 没错， 我提到说《头号玩家》当中出现这个高达的时候，有人误以为说他是变形金刚，其实就是对于我们童年情怀的一种感觉，说被误解了之后的那种愤怒感。 是， 姚也跟我们说，当他看到《头号玩家》当中出现 RX78 高达的初代机时，哦，好激动。 嗯， 却有朋友问我说 RX 是啥呀？我只知道 Xbox。 幸亏他没说那个变形金刚怎么样了啊。昨天我觉得那个最逗，就是指着一个钢铁侠说，哎，给我来一个那个奥特曼。 哎，好了好了，不要剧透更多哈。这也是最近推荐给大家的一部电影。今天彩云月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一聊这几天哈温度变化比较大一些，大家都穿了一些什么。Linda 跟我们说，早上起来每次最关注的就是天气，心里在纠结说到底穿什么衣服啊。每天早上7点钟打开我们彩云月秀，天气早知道就会告诉我们。 是的。 今天也想到了妈妈说的话，出门暖带衣，饱带食，所以果断穿上了棉袄。 嗯， 那我们就把今天的这两张票送给手机尾号是2177的 Linda， 恭喜你获得了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提供的赵梁东方灵域三部曲之双下山的演出票两张。 嗯，这部戏呢是古典文化与当代情愫的相碰撞，是导演赵梁多年工作游历海外之后向中国古典文化以及东方语境的一次致敬和回归。订票电话呢是400-635-3355 400-635-3355。要恭喜 Linda 获得了今天我们的这个演出会的门票啊。 在接下来几天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还会有持续的演出票为大家送上。 嗯， 最后还是要再跟大家关注一下天气。如果现在您才刚刚开车出门的话，这两天呢确实气温变化比较大一些。今天这个预计啊，像自西向东方向会有一次雨夹雪的天气， 是，而且降水呢会明显的出现啊，全天呢天气会比较阴冷，预计呢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只有12度左右，也请大家来注意防寒保暖了啊。 哇，最后放了一首这么凄冷的歌， 凄冷的歌曲，哈哈，配合一下天气。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稍后请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那么明天我们再见了，各位， 拜拜。 有一些习惯确实伤感，假装隐藏却莫名心酸，想表现淡然，明明两难。 田野绽放的初心，才有了漫山遍野的山花烂漫。用春天的旋律为北京写一首歌曲，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详情咨询010-8501-1401。用音乐传递温暖。 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贷款需谨慎。 春季踏青全新体验，遥路长城下，枕梦山水间，享亲子时光，赴星空之约。古北水镇，长城下的星空小镇。 不要无趣，不要限制，好与优秀之上还有不可限量。北京联通全新166号段上市，配上冰激凌套餐，专为不可限量的你定制。选择联通，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通信服务合作伙伴。 天天到，去儿到，踏青郊游春光俏。